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08集。与藏仪公司讨论完种种细节，时间已经接近两点。在讨论过程中，一成得知守灵的准备工作已经着手进行，守灵与葬礼都会在距此十分钟左右车程的灵堂举行。灵堂在一栋七层大楼里，滨本夏美与藏仪公司的人先行前往灵堂，唐泽雪穗则表示他必须要等东京的东西送到。 什么东西？ 丧服，我托店里的女孩送来，我想她应该快到新大阪站了。 雪穗看着墙上的钟说，到大阪的时候可能没有料到要办葬礼，即使养母的状况一直没有好转，想必她也不希望预先准备好丧服啊。 哦，不通知学生时代的朋友吗？ 啊，我想不必了，因为现在几乎没有来往。 社交舞社的人呢？ 一成的问题让雪穗瞬间睁大了双眼，表情仿佛被触动了心灵死角，但他立刻恢复了平常的表情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 我想不必特地通知。 好。 搭乘新干线时，一成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好几则葬礼的准备事项，他将其中一条联系学生时代的朋友给划掉了。 糟糕，我真是的，竟然连茶都没有端给小种先生。 雪穗匆忙站起。 咖啡可以吗？还是要喝冷饮？ 啊，不用费心了。 对不起，我太漫不经心了，我也有啤酒。 那我喝茶就好，有没有凉的？ 有乌龙茶。 雪穗说着离开了房间。一落单，一成便从椅子上站起来环视室内。房间被布置成西式的，却在一角放着传统的茶具柜，但是这款家具也与整个房间相当协调。看来极为坚固的木质书架上并排放着茶道与花道的相关书籍，也掺杂了初中参考书和钢琴初级教本等等，应该是雪穗用过的。一成想，雪穗也许曾在这个客厅读书，钢琴可能在别的房间。他打开与进房纸门相对的隔扇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外廊，墙角里堆着旧杂志。他站在外廊上望着庭院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植株和颇富野趣的石灯笼营造出素雅的和风庭院气氛，原本可能有草皮覆盖的地方已经令人遗憾地全被杂草占据。年过七旬的老人要让这个庭院维持美观，想必实在困难。一城的面前摆着许多小盆栽，几乎都是仙人掌，有许多呈球状。 院子很见不得人吧，完全没有整理。 雪穗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他端着摆了玻璃杯的托盘站在那里。 啊，稍微整理一下就会像以前一样漂亮了，像那个石灯笼真的很不错。 雪穗把装了乌龙茶的玻璃杯放在桌上。 可是已经没有人来欣赏了。 这栋房子你有什么打算？ 不知道，我还没有想到这里。 啊，也是。 不过我不想卖掉，也不想拆。 雪穗把手放在纸门框上，爱怜地抚摸着上面的小小的伤痕，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看一程。 小种先生，真的很感谢你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 为什么？ 因为…… 雪穗先垂下眼睛，又再次抬起，她眼眶泛红，珠泪欲滴。 小种先生讨厌我呀？ 一成吃了一惊，要掩饰内心的波动并不容易。 啊，我为什么会讨厌你？ 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也许你对我和程离婚不满，也许还有别的理由。只是我确实感觉到你躲着我，讨厌我。 你想太多了，没这回事。 真的吗？我能相信你这句话吗？ 雪穗向他靠近了一步，两个人仅相距咫尺。 我没有讨厌你的理由啊。 太好了。 雪穗闭上眼睛，仿佛由衷感到安心一般舒了一口气。甜美的香味儿瞬间麻痹了一成的神经。雪穗睁开眼睛已经不再泛红了，难以言喻的深色红膜想吸住一成的心。一成移开了目光，稍微拉开了一些距离。在这个女人身边会产生一种错觉，似乎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地捕获。 你母亲一定很喜欢仙人掌。 跟这个院子很不协调吧。不过妈妈一直很喜欢，种了很多又分送给别人。 这些仙人掌以后怎么办？ 我也不知道，虽然不太需要照顾，但总不能就这样放着不管。 只好送人了。 是啊。小种先生，你对盆栽有兴趣吗？ 啊，不了，谢谢。 雪穗露出浅浅的笑容，转身面向院子蹲下。 这些孩子真可怜，没有主人了。 话音刚落，他的肩膀便开始微微的颤抖，不久颤抖加剧，他全身都在晃动，而且发出了呜咽声。 孤零零的，不知他们，我也无依无靠了。 雪穗哽咽的呢喃大大撼动了一城。他站在雪穗身后，将右手放在雪穗摇晃的肩上，雪穗将白皙的手叠了上来。好冷的手啊。一城感觉到他的颤抖趋于平缓。突然间，连自己都无法说明的感情从心底泉涌而出，简直像是封印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获得了释放，甚至连他都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感情。这份感情逐渐转变为冲动，一成的眼睛注视着雪穗雪白的脖子。正当他的心房就要瓦解的那一刹那，电话响了。一成回过神来，抽回了放在雪穗肩上的手。雪穗似乎有所迟疑般静静地等了几秒钟，随即迅速起身。电话在矮脚桌上。 喂，哦，纯子，你到了。哦，一定很累吧，辛苦你了。不好意思，可以麻烦你带着丧服去我说的地方吗？你上了出租车以后先…… 一成愣愣地听着雪穗明朗的声音。葬礼会场位于五楼，一出电梯便是一个类似摄影棚的空间，祭坛已经布置好，开始排列铁椅。那个叫广田纯子的年轻女子也已经抵达，他从东京带来了雪穗与滨本夏美的丧服。滨本夏美已经换装完毕。 那我去换衣服。 雪穗接过丧服，消失在休息室里。一成坐在椅子上望着祭坛。 钱不是问题， 请做得体面一点，不要委屈了母亲。 依成看不出眼前的祭坛和一般的有什么不同。一回想起在唐泽家的事，依成就捏了一把冷汗。要是那时电话没有响，他一定会从雪穗的身后紧紧地抱住雪穗的。为什么会有那种心情呢？依成自己也想不明白。分明已经再三告诫自己必须对他提高警觉，但是那一刻他还是完全卸下了心防。依成警告自己一定要小心唐泽雪穗，不能臣服于他的魔力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他开始产生了一个想法，他认为自己也许对雪穗产生了天大的误会。雪穗的眼泪，雪穗的颤抖，实在不像是作假。雪穗看到仙人掌而呜咽的身影，与过去依成对他的印象截然不同。他的本质 刚才不就显现出来了吗？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向来对此不加正视，才会在心里塑造出一个扭曲的形象，反而是高工程和康晴从一开始就看到了他的原貌。 视野的一角有东西在移动，依成往那个方向望去，恰好看到换上西式丧服的雪穗缓缓靠近。 一朵黑玫瑰， 他从未见过如此绚丽、光芒如此夺目的女子，一身黑衣更凸显出雪穗的魅力。雪穗也注意到了依成的视线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然而双眼仍然带着泪光，那是黑色花瓣上的露珠。雪穗慢慢走进设置于会场后的接待台，滨本夏美与广田纯子正在讨论事情，她也加入了讨论，针对细节给予两名员工指示。依成痴痴地望着雪穗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